黄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本新书，这世界缺你不可，来自作者吴大伟。很开心很高兴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大伟。大伟你好。 红九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大伟。 大伟是非常帅的一个小伙，颜值很高啊。 谢谢谢谢。 文字呢也非常的温暖。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啊，很多人在看书的时候喜欢看一些小故事啊。这些故事呢看完了之后，多多少少会让自己的内心产生一丝悸动，或者是温暖，或者是忧伤，或者是励志，或者呢让我们从中得到很多继续生活的力量。大伟呢其实是非常年轻的一位作者，在整个书写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啊也是把过往的一些经历，把你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一些故事啊都写了出来。翻开这样的一本书啊，首先我就看到了一开始你对出版的一个过程的描写啊。 对对对。 挺有意思。一开始呢有人想找你出写真书，被你拒绝了，对吧？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那是一个就湖南那边的一个出版社，然后他们想找我出一本就是就很多图片，然后大家传统意义上写真这样子的，然后因为他觉得我跟我妹妹的故事也很打动人，就希望能够帮我们拍摄一系列照片，然后出一组这样的这个写真集。但是我平时有写东西的习惯嘛，因为我自己可能会觉得书的话它应该是以文字作为载体的，所以我就把我的文字发给他们看。后来发现他们读了之后，他们就可能觉得说他们认为这样的文字可能我的粉丝不太会喜欢这个调性，所以他们就拒绝了。当时就我就把这个出书这个事情耽搁了。那后来我又因为来到了北京，然后又认识了现在的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就我也把我的文字发给他们看。后来他尤其是就是现在这个出版社有个编辑叫小颖，然后他呢就他自己就觉得他特别喜欢这些文字，所以那天我记得是晚上他打电话给我，就说他就问我，很认真的问我说，这些是真的是你自己写的吗？因为里面有一些故事可能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故事，有一些别人的故事，或者是有一些有奇幻色彩的故事。然后我当时听了其实很受鼓舞，就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听得出来他是真的喜欢这些文字的。所以后来我们聊了很多之后，我就没有考虑太多，我就把这些文字交给他，然后也就有了现在的这一本《这世界缺你不可》。 因为有些朋友是在微博上认识吴大伟的，吴大伟呢在微博上呢有几百万的粉丝，每一条呢可能都会有很多人在关注，因此呢也会有一些出版社呀找到大伟，希望能够出书，因为知道你在写东西嘛。但是这次也是机缘巧合，天时地利人和吧。我看书中你提到了说，小颖啊，说她也有一个弟弟，然后你有一个妹妹，有很多事情都是感同身受，在这一次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得到了一些鼓励，所以毅然决然的，可能就有了这样的一次合作，这算你的第一本书了，对吧？ 对，这是第一本 啊。其实每个人对自己的第一本书都非常非常的重视和珍惜啊。 那给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样的一本书，毕竟出来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没有看到。那我们能看到怎样的一本书呢？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这世界缺你不可》。那么其实里面呢，它讲到的是有十几篇是超未来主义的短篇故事，还有一些呢是写的是我跟我妹妹之间的一些就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故事，还有一些就是我身边的人，他们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人，他们在我的人生当中可能担任了一定的角色，然后也有一部分就是我在他们的故事里面看到了一些精彩的部分，我也把它记录了下来。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世界缺了谁都可以照样转，但我为什么会写这本缺这世界缺你不可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你我的生活里面，在你我的世界里面，肯定会有那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我希望大家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更加的重视和珍惜身边这个不可或缺的人。 嗯， 对。 对，珍惜其实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的这些故事啊，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有人就会问哈，说这些故事是来自于什么样的灵感呢？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还是你看到的很多东西，听到的很多东西，还是就是你自己切实的经历？ 其实我生活中会有很多灵感来自于我妹妹，因为她比我小很多嘛，然后可能 对 我在跟她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她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会发现特别有意思。然后有时候跟她讲故事，我会发现她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可能我们小时候听童话的时候觉得童话原本就是应该这样，但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可能觉得，哎，这个童话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王子和公主就幸福生活在一起之后发生了什么呢？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和异想天开的地方，所以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包括我可能因为我经常带他到处旅行嘛，旅行的时候他看到不同的东西他会发问，其实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也构成了我对这本书的很多奇思妙想的部分。当然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像里面书里面有写到一个老叶，其实是我的妈妈，然后还有跟我一起创业奋斗的小伙伴们，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设计师，我们公司的副总，他们自己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他们的故事也都是很特别的。然后我觉得这么多特别的部分，我想把它珍藏下来，然后也想用这些故事去鼓励更多的人。 其实故事大家可以去参看这样的一本书，这世界缺你不可。你身上呢有不同的身份哈。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在跟大兵聊的时候，我说你身上至少有十种身份，但是有一种身份他身上没有啊，是大伟身上有的。大伟是一个创业者，大伟有自己的品牌。就是你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普尔因子的品牌创始人啊。你知道现在其实是一个创业时代啊， 对， 大家都说很多90后可能现在他不会去找工作，他会去创业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讲一讲哈，你似乎好像从大学开始就已经有创业的想法跟经历了。 对，我从大一的开始，因为我其实创业的开始没有真正把创业定义为一个就是阶段，我当时只是觉得我有一段减肥的经历，就是 减了40多斤是吧？ 对对对，然后瘦了很多，那瘦了之后人变得有点臭美，然后就经常买衣服，后来就想说那买完了之后没有钱买新的衣服，那我就想把这些旧的衣服放到网上当做二手衣服来卖，所以当时是这么一个契机，就开始了做淘宝。然后因为淘宝店当时其实不是很多人认可，包括我在上的那所大学其实是一所广东排名前三的一所名校，然后会有很多身边的人会看不懂或者是有点瞧不起你在做的这个事情，甚至包括我后来因为就因为减肥的这个事情我发上微博之后，他们叫我减肥励志哥嘛，然后在微博上就很多人转发，那个时候所以就很多人来我们店里买衣服，我就想当时就决定把这家店变成一家专业卖男装的店，所以我的宿舍里面全部都是堆满了我的衣服，然后我的舍友都觉得回来很不方便，然后他们也不懂我到底在忙什么。我当时其实我本来很活跃大学的一些社团活动的一些学生会啊，我都退了，我就觉得我喜欢做这个事情，我就去努力把它做好，所以我就一个人做客服，然后一个人去学那个店铺的装修设计。 哇，那你还很牛啊。 对， 一般都是找人去做的。 因为我当时也是刚开始开店的时候成本也低嘛，那我想说我自己能学的我就尽量去把它全部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学，所以我大概就周末的时候就去找衣服找货源，然后就自己去找朋友帮我拍照，然后周一到周五就上课，然后同时也要做客服，自己做发货，就慢慢的就这件事情就做起来了。后来我就在学校附近也租了一个工作室，然后请了我也是那个比我们第一年级的学生来帮我兼职打工做客服， 嗯， 一步的就到了现在。就一开始做的是男装嘛，后来呢也是因为一个契机所以转去了做护肤品， 啊， 有了现在差不多五六十人的团队。对， 还不错哈， 嗯， 一方面呢是自己是一个品牌的创始人啊，在创业，另一方面呢自己也是一位作者在写东西，现在呢这样的一本书已经新鲜出炉了，这世界缺你不可，当然很多人非常的期待啊，我相信很多粉丝也希望能够在书中与你有一个最直接的对话啊，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朋友都能面对面的去跟你交流嘛。看你的文字呢确实是一个暖男这褒义词的暖男哈，书中呢都是一些很温暖的小故事，正能量满满啊， 嗯， 是不是你想传递给读者的是这样一种感觉？ 我觉得其实暖男，因为现在其实暖男这个词已经变中性词了，就有的人会觉得它是有带有贬义的，有的人觉得它是褒义的， 嗯， 那我觉得暖其实它是一种态度，它其实不是说一个暖男它就是暖男，而是我们多去在意别人的想法，我们多去理解别人的想法，我们多去包容别人的想法，那这种暖的态度会让你身边的人就知道你并不是在自顾自只做自己的事情，你也在理解他人，你也在包容他们，所以我觉得我想传递就是这种可能会有一点矫情有一点点做作的感觉，但是依然是我们现在生活里非常需要的这种细腻的这种温柔的感觉， 嗯， 对，所以我经常会在文字里面我说要做一个温柔而有力量的人嘛， 嗯， 我觉得温柔它是一种表达态度，它是说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你可以很温柔，但是只要你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非常明确自己的目的，你愿意坚持，这是一股力量，所以我们去做一个温柔有力量的人，这是我想告诉我的读者的。 这句话我真的非常喜欢哈，就是做一个温柔但是有力量的人。书中呢有14个小故事，这样的14个小故事是你酝酿很久了，还是说一气呵成的？ 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随身带一本笔记本，如果我一有什么想法，包括现在也是，我都会马上记录下来。平时一直有写东西的习惯，因为我会创业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问题，然后我都会每天把它记录下来。那我在记录这个挫折这或者是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发现我更加认识了自己，然后我再过一段时间再回头看，我会发现哦，原来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我觉得的确现在90后创业人很多，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典范，但是我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我越来越喜欢，而且我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确收获了很多。其实我非常想鼓励别人的也是这一点，就是如果你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你应该及早去尝试，因为无论你失败或成功，即使你后悔了，起码你尝试过了，在这个过程你会有一定的自我满足感。 嗯，非常棒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呢不要一直往后拖，越早越好。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回顾10年前，说哎呀那个时候我如果这样选择该怎样怎样怎样，你就会发现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如果，但是没有很多很多的行动啊。我觉得大伟呢是一个行动派啊，真是行动派。书中的第二个故事博杜安的阴谋，这个结局还是蛮反转的哈，是吧，这个手法跟伏笔呢让很多人都提起了这种兴趣哈，这个有设计过哈。 这个当时在想，因为我们也就是去了那个法国的一个香水博物馆，后来我在想香水对于人的一个感官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今年也去在意大利也拜访了另外一个香水实验室，就对这个东西会有研究，而且其实我本来是男生嘛，然后我做的是护肤品行业， 嗯， 本来是有点奇怪的东西，但是我却在做的过程当中越发的喜欢这个行业，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有很多故事，然后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很多文化在里面， 所以会写下这么一个故事，也是在香水当中偶发有个灵感，说哎，为什么人们对香水或者是对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么痴迷，一些奢侈品可不可能是，就有可能这里面有一些我自己内心的一些异想天开脑洞的一些部分，所以就把它写了下来，有了这一篇故事。 嗯，哎，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香水，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那名字忘了哈， 也叫香水， 那就叫香水哈。哎，我当时觉得这蛮厉害啊，原来是这么做出来的，而且它还有点奇幻的色彩。 对，那是有点恐怖的， 有点恐怖。 对，我也看过那个故事 啊。 对， 其实有很多朋友，认识你哈，或者说比较喜欢你，也是从你的这种兄妹之间的互动、兄妹之间的感情开始。那么有人说你是中国好哥哥啊，你有一个小妹妹叫做佩佩，是吧？小妹妹应该比你小很多了，对吧？那么在跟她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你自己也会收获了很多吧？不光是你给予她的，可能还有反向她给予你的。 是因为我们生活之中，其实趁他小的时候带他出去玩，可能身边人就是不认识人会以为我是他爸爸，就有一种这种误解的眼光有时候。 对对。 然后有很多很有趣的部分，同时他因为他小时候的话肯定小孩子会有脾气，然后现在他慢慢长大了，然后他也上小学了，我觉得以前更多是宠着他，但是现在会希望他也能够理解身边的人，理解爸爸妈妈，因为妈妈爸爸都是在外面经商嘛，然后可能回家陪他时间会比较少一些，所以我也在跟他相处这个期间，我会希望能够告诉他，就是说可能我们就是哥哥有时候也会去北京啊，然后在他时间不多，陪他时间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依然还是要去知道父母其实是爱你的，然后我们只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不能经常陪伴，但是还是想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包括我经常发微博或干嘛，会有很多在北京很想他的时候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在他身上我学到也是一种责任感，就是他成长我也陪着他一起成长，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能够一直能够像现在一样，就是对每个人都有一种其实我对于我来说是长兄为父，对于他来说的话是有时候很有趣，但有时候又有点想教育他那种感觉。 对对对， 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 是我记得我以前好像有一个小朋友给我推荐过一个动漫哈，就是那个小朋友他特别想有一个哥哥啊，就是看到其他的人都有哥哥，后来就有一个胶囊哈，可能就能变出哥哥来。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希望有一个像吴大伟这样的哥哥，这么温暖，而且呢还有力量。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这世界缺你不可》啊。书中呢既有故事，也有随笔啊。那故事跟随笔，你更喜欢哪一种形态的文章呢？ 我比较喜欢故事。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是一个非常痴迷故事的人，就是在我们读每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去带入，然后去跟着这个故事的情节去经历，或者是像冒险一样去过了一个自己曾经没有想过的一个生活，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躺在被窝里面，但是你能够在文字的海洋中能够去到千山万水之外，能够去度过另外一段生活，我觉得非常酷，所以我的故事也希望能够让别人有一种带来一段历险的这种感觉。 确实现在是一个故事时代，而且你看我们播出的这个平台啊，北京故事广播，所以呢特别的合适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也发现最近几年有一个态势啊，就是大家对于短篇越来越喜欢了。其实你像我们做读书节目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最开始短篇其实是不太好卖的，真的短篇很难。你包括像前一段时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位老太太，她那个短篇其实在一开始啊不是被很多人所接受的，很多人都觉得要写长篇，但最近两三年我发现可能也是因为大家的阅读习惯啊，比方读微信啊或者微博呀，越来越喜欢这样的 短的故事，而且呢，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的加快。通过这种凝练的故事，能够看到，自己周边的一些相类似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同的体验过程。因此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非常喜欢你这样的一篇篇故事。这些故事的话，之前有在其他的地方发过吗？ 有一两篇曾经发过，然后大部分其实都是后面创作，因为像我接触了我的编辑之后，他给了我信心之后，我才敢就把我以前很多我觉得就这样故事可能没人喜欢吧，我去把它完善，然后再去把整个故事就是还原到我当时的想法里面去，然后才发出来。对，所以都是比较新的。 对，其实小颖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哈，但是她比较低调哈，所以说今天就不发言了。我其实特别喜欢最早的那种作者跟编辑的合作模式啊，因为我认识很多老编辑嘛，类似于像人文社呀，很多老编辑，他们可能跟作者都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有的时候甚至是十年二十年，对吧？你类似于像贾平凹老师的编辑啊，包括其他很多作者的编辑，我觉得很好。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会有一些互动，而不是说我给了你之后好出了一锤子买卖就完了。我更希望的是这种心有灵犀的合作模式啊。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周一到周五每天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我们一起来读书。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本《这世界缺你不可》啊。有些朋友说了，哇，就光靠这颜值我就得买这本书。当然了，这是一种心态哈，我们也不去否定，但实际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大伟的文字，希望能够通过大伟的文字来感受一下他的内心，更重要的是感受一下他在想什么，他想传达的是什么。很喜欢书中的这样一段话，总有一些人在你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给你力量，在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给你光，在你懈怠的时候给你抛狠话，在你失落的时候给你一个肩膀。我们都还年少，也许有一天你们要面对生活而逐渐忘了现在稚嫩的自己，我还是想谢谢你们，因为你们曾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在你的生活经历中给你力量借你肩膀陪伴你的人都是谁呢？ 其实刚刚读的这一段整段话是我写给关注我的人支持我的人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像他们经常，因为我经常会看我的私信，我私信里面很多人都会说我不开心，我遇到了怎么样的问题，然后我难过了好久。我会经常想说，其实我并不可能真正的帮到你们什么，但我希望在你们不开心或者难过或者挫折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你们觉得可以改变自己的一些文字，或者是给自己一些方向的东西。 那今天呢，我非常感谢大伟来到读书俱乐部啊，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俱乐部，朋友们再会。 这次你离开了没有像以前那样说再见，再见也他妈的只是再见，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想象的那么接近，只是两棵树的距离。你是否还记得山阴路我八楼的房间，房间你唱歌的日日夜夜，那么热的夏天你看着外面，看着你在消失的容颜，多么想念你走在我身边的样子，想起来我的爱就不能停止，